从他吻上的我的脸，告诉我现在的是春天。 这里将为你挡一切尘埃。 如果

却看不清楚，好孤独。 北京时间19点整。